开江道小学，伴奏赵其左、赵其右老师，指导教师赵其左、赵其右老师。 寻找

天津石调，帮助残疾人，由河北大街小学演唱。 啊。

王小琪歪风瞪眼不服气，嘴里还连说他妈说这一天放学后老师家送到他家，想和家长一起帮助王小琪，一进院就听屋里一啪啪的响，差点把那桌子给拍劈，原来是王小琪跟他的爸爸正打扑克牌，桌子上还摆着不少钢板人民币。进屋后老师把小琪的表现说了一遍，他爸爸一听怒火起，一伸手就打王小琪，哎，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学习啊，我他妈的今天揍死你，看你他妈的学习不学习。这个王小琪一把拉住他爸爸的手，站在一旁哭啼啼，你这个老东西。这个老师一听明白了啊，王小琪的他妈的呀是受他爸爸影响力。星期天我到郊区瞧见了一个蝈蝈和蛐蛐，他俩在那吹牛皮。这个蝈蝈说，嘿，我在南山一口就吃了一只斑斓虎。这个蛐蛐说，嗨，我在北山一口就吃了两匹大叫驴。这个蝈蝈说，哼，我卷卷须子拔掉了外面的大松树。这个蛐蛐说，我一蹬腿踹到了高山那边的平地了。这个蝈蝈说，飞禽走兽这书我管。这个蛐蛐说，我不管那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都给他们立规矩。正是这两个家伙在这说大话，猛听得正东方可他咕咕咕可他咯咯咯可他咕噜噜噜噜飞来了一只如花的公鸡。别说这个公鸡有多愣，咬了一口把呱呱吞到了肚子里。小蛐蛐一沾着气开言有语的骂公鸡，公鸡呀你不该，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你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四两的铁火你放一放吧，去爷爷不是个好惹的，今天你放见我的手咱俩得分个上下与高低。小蛐蛐越说越恼越生气，瞪瞪眼摸摸牙捋捋须那个往前一蹦，也为了鸡。 好，听众朋友，这场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少儿专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